才是一种满足。 下班的时间在下午的5:05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怎么那么潮？各位好，我太潮了，我是泽华。 感觉就是自带加湿器，是不是？来，我们有请一下表演区的嘉宾，也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你给人开话筒，这是为什么一直冷眼旁观？ 来， Hello, 这位也很潮，今天这发型。 我是柯涵。 Hello， 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柯涵的镜头稍微往上移一点，要不然整个都在对顶天了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全新升级的微信公众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 嗯， 今天在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 vintage 这件事儿。 哎，也就是我身上的这种其中一种哈， 专门穿了古着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是的。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潮流人士都知道 vintage， 不用过多解释。 嗯， 但是像咱们的爸爸妈妈一听到 vintage 就会说啥？说人话。 我们也有一个同事在采访某一位明星的时候，在说这个 vintage 的时候，就说啊，为什么要穿二手的衣服啊？你会去逛二手店吗？ 你说的对，我们身边的也有年轻人不太懂什么叫 vintage， 也不太懂古着，也不理解说你好好的一个孩子，好好的对吧，一个音乐人或者好好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去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因为二手衣服有的也不便宜，他完全不懂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买别人穿过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所有二手的东西就能叫做 vintage 呢？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 嗯， 分析一下，来说一下这个 vintage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样去挑选它，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淘到好的 vintage 的东西， 是的， 以及种种和这个相关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的第一个资讯的消息，最近好像很多的媒体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关于90后脱发的这个事情 啊。90后都已经开始脱发了， 你别装作好像状况外的样子。 你看我也是90后啊，完全并没有脱发呀，头发发型很好，今年很流行湿发，我今天刚刚做的湿发。 你敢不敢把你的头发撩起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发际线？ 哎，把我的什么贝卡摘下来。 原来戴着假发是吗？所以到底身边是不是听说过很多的，不管是男生女生，90后可能之前在大家看来是一个很年轻的群体，但是你算一下，像我们这样最初的90后，90年的， 我是95年的，然后呢， 已经快30了呀。 95年，我22岁，不好意思哦。哎，但我跟你讲，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的，然后回来之前他就在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你们带一些礼品？在德国这些年，我发现德国的防脱发产品特别特别的好，要不要给你们一人一个？ 你知道，就是很多留学生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其他地方不同区域的水质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咱们小的时候长期生活在国内，然后适应了某一个地区的水 是 的环境，然后换一个地方，那个水质发生一些变化，不管它是变硬了还是变软了，都有可能会导致脱发。而脱发，你看什么压力太大呀，休息不好呀，包括你最近可能是不是着凉了呀，或者你身体的任何的一些变化，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 真的 头发的毛发的一些变化。 我这个朋友以前是后刘海，就显得脸特别小，最近一次回国发现，哎，他脑门原来这么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90后脱发包括甚至秃头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进行了采访， 教你几招拒绝秃头。Oh my god, I put my pants on inside out. I couldn't tell cause the lights were out. I beat the sunrise again. Oh, oh, oh. Neighbor stare. I smile and wave cause I just don't care. They're probably jealous of my sexy hair. And the heels in my head. Well, please don't judge. It was ballet. I had a lot to 秃头，嘻嘻。 少熬夜不秃头，这个真的是实话，就是哪怕你没有到一定的那个年龄的限度，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很作的话，我跟你说脱发离你也不远了。 来吧柯涵，讲一讲你的脱发经历吧。 就是偶尔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枕头上有那么一丢丢的头发。 那不叫脱发，就是女孩子尤其是长头发掉头发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头发本身是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过程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自己离脱发不远了呢？ 你以前是长发呀，现在变成短发就是因为脱了呀。 就只 脱下半，你以为是剪出来的， 只脱下半截是吗？就是生孩子，对于每一个生过孩子的女生来说，都会经历一个就是拖到你怀疑人生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在就是辣妈正传的节目里面也跟很多辣妈们去讲过这个事情，不用太过担心，这是一个体内激素的一个急速上升和下降的一个过程，以及去弥补你孕期没有掉头发的那个数量。所以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呢，生完孩子的孕妈妈们，就辣妈们也需要去很好去维护你的头皮的状态。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很有可能你的发际线就会越来越高。 就像刚才那个标题一样，没人秃头吗？ 对对对对，你不要笑话，就现在真的很多人都有面临秃头的危险，就是那个发际线原来可能在这边，然后慢慢往后移。 我跟你说，此刻看视频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就是可能会嗤之以鼻， 就是秃头还是一个笑话， 会嗤之以鼻的，但是走着瞧吧，同学们。 你这个主持人。 就提前提醒大家嘛，对，包括我们刚刚视频当中也教了很多的女生，如果你的发量看上去很稀少，然后头发比较细软，然后塌的话，怎么用一些外力的手段来帮助你的发量显得更多一点。 作为男生，我也对那个发片非常的感兴趣。 男生其实也是可以用这样的假发片的呀， 真的 藏在头皮里面， 然后也可以有一个后刘海，哎，很漂亮。 好了， 下回我买一个试一试。 好，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展示一下。潮流风向标，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最近大火的一部电影《无问西东》。最近呢，在这个媒体的放映场呢，对主创黄晓明、王力宏和陈楚生三位男主角进行了一个采访。因为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这部电影它跟某一个知名大学的百年校庆是相关的。然后筹备呢也用了很长时间，用了大概快6年的时间。从拍摄到上映中间隔了很长时间，然后三位男主角在现场呢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说，6年了，我们都成了爸爸了。拍摄的时候还都不是爸爸呢。 那还挺快的，6年就可以成为爸爸了，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 6年如果说真的是拍完立刻就有了孩子的话，其实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但并没有那么快。 是。 力宏应该是最早的。 对。 然后陈楚生。 力宏都俩孩子了。 陈楚生，然后黄晓明。 是。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现场对于这三位男主角的采访。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我在片子当中就是演沈光耀这个角色。OK， 欢迎我们的力宏。来，小明。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这个戏里面演的是陈康。然后谢谢大家牺牲了吃晚饭的时间过来看我们的电影。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在影片当中饰演吴礼安。谢谢。 好的，欢迎三位啊。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辣嫂编辑。 陈鹏是我演过的最淡的一个角色。 嫩到什么程度？ 我有口气吗？ 好吃吗？ 用词来形容一下第一次和张 宇演 感情戏的感受。 还是我是吧？对，还是你的。紧张、 兴奋、 默契。 有人说以你们的年龄 是 学生 的话， 你怎么 样？ 你怎么看这个人？ 谁说的？ 太 可 怜。 不是我 说的。你听啊。 我拼命的男生同时 去 对一个女生， 你 觉得谁 成功 的几率比较大？ 没带 他 可以先不 聊那个长得帅的那个比较大。 我觉得光耀的几率不高的。 为什么？ 他在里面没什么感觉，而且他是妈宝， 对，妈宝的感觉。 那像我演这个就非常的不乐，就是傻傻的那种，不太善于表达的 啊。 对，所以这个也不好说，两位感觉分工退出的感觉。 那至少有积极的。 颜值巅峰是在什么时候？ 现在好。自从过了40岁之后，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因为我已经不 care， 不在乎，抛下了很多东西，放下很多东西之后，觉得一身轻松。这个时候我才能再活。 好，来。 很多都是得罪很多人，就是大方，居然大方，不见得有粉丝呢。我觉得每个年代都是有魅力的。但是都是不同的背景， 是。 在你们眼中， 爱情跟理想都重要，那是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两步。我爱的人会支持我的理想。所以我觉得这种爱是值得被珍惜的。 你好年轻啊，我们六年前的样子，但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是也没有十四年前年轻的很多，所以就好像真的我们曾经都是大学生，觉得 现在看你们好像都是同学的感觉。同学会了，请 对时光老师说些话。 我想给他鼓掌。所以我的这句话叫做 没看电影没脸。 那你觉得其他几位主演在这六年里最大的变化是？ 很大的变化，我们当年演的全都是单身的。 我现在全都是爸爸，对， 或者是妈妈了，自己也是变妈妈， 是， 对，所以问题都是很有 运，好运的， 好运的， 看到会有运气。OK。 如果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你会想预知改变关于你自己的什么事情？ 我不想说，对， 对， 哎，要哄他，哄他一下。 为什么？ 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个礼物，然后说这个礼物送给你，里面一双鞋，金色的，8.5号，然后钢丝鞋，上面这么长，你展开了会，对，所有都给你。那件很少，那份心愿是很珍贵的。 我觉得科技的植树增长是令人害怕的，比如说 AI 这个东西，就怎么办？我写了一张专辑关于 AI， 也是我烦恼，也是我期待的，也是我害怕的，也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 那这次演 个 空间这个角色塑造起来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可能是如果空运的部分，就是它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体能训练的地方是下了比较多的功夫。 因为这是一部带有好运的电影，特别多看大家一看。 片场谁是最话痨、最活跃的人？ 肯定是导演。 对。 那在五位主演中，你是人气经验最少的，大家都好奇导演为什么会选择你？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导演可能是觉得我很契合他要的这个人物的气质，也是一决定。 那你未来有没有长期演戏的打算？ 我觉得我还是会把重心放音乐，然后但是如果说在精力和时间分配可以的话，然后遇到好剧本，我还是要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应该在每一个阶段多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毅， 我是很潮的泽华。 哎，我们刚刚看了一段这个采访哈，对于吴文熙东这部电影当中的三位男主角黄晓明、黄丽宏和陈楚生，这个电影拍摄到上映隔了将近6年，然后主创呢就是家庭和社会身份也都在发生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还是那么的嫩和入口即化，你要不服气呗，你这个是不是？ 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呀，凡是看潮流梦工厂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哪个样子？ 就是非常非常的嫩，入口即化， 就是 非常的年轻，有 sense。 我们这档节目是一个就是冻龄的节目，是不是可以？ 对， 就自带防腐剂，可以喝到福尔马林的节目。 当然，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话，你进来就自动变成了18岁。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我们全新升级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和 vintage 相关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周四的一起改变当中，我们一起盘点了2017年的 It Bag。然后今年呢，不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要 继续来看一看的是，受到上周节目的启发，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说，开年了，我想要入手一只包，但是呢，我又不太愿意跟别人去撞款，我不想去买那个所谓现在点击量最高的那些包，我该怎么办？ 是，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Vintage 推送给你了。 而且这些 Vintage 的包确实是有挺多是挺好看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买过的那些 Vintage 包，我都觉得还是挺惊艳的呢。 就是很多的价格，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真正的好的 Vintage 其实价格并不会便宜， 很合适的。 前两天我的闺蜜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说她看上了一个腰包 啊， 说那她想买这个 Candle 的同款肯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哈，她把这图片发给我了，就问我说你知道哪里可以买这只包吗？我后来就跟她讲说，我就给她回了两个字，做梦。 买都买不到吗？ 因为这就是 Candle 的 Vintage， 这只包已经绝版了。从它的老花的花纹和设计上看，这只包的年纪至少得有二十岁 哦， 所以不可能再买到了。其实从 Candle 背包的这个上街的这个频率来看 ，Vintage 一定是它这个包柜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存在。 是， 看一看它之前上街的一些图片，这只包的出现频率就很高。再其次，像这一款。还有这款腰包，包括这个 Speedy， 真的都很别致， 以及这个大的 大麻袋， 对，大的包，这旅行袋都是在街拍当中出现过的。其实这些包都是 Vintage 的款式，而其实明星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买或者是收藏这些 Vintage 的款式，包括这个大家都认识，所谓的宇舶，就这大眼睛那个品牌的创始人，他的包柜里面，他身后的这些很多也都是 Vintage， 他手上的这一只是他的一个生日礼物。 但我觉得 Vintage 也要是分包了，不是每一款 Vintage 都很好看，这个时候就考验你自己的一个眼力了。 首先是品相，你在挑的时候需要去考验，其次呢就是搭配，因为很多 Vintage 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日常使用起来，因为它带有年代感和它当时设计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明星，像卡戴珊也是很喜欢 Vintage 的，你看他手上背的这两只包也都不是现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 左边的那款袖真的很好看， 右边那只也很好看啊，就很随意， 是 就有点流浪包的前身的感觉。包括在饰品上面，像 Lady 这是 Rihanna 也会买一些 Vintage， 她的这个眼镜和这个项链其实都是 Vintage 款， 很好看。 好看吗？ 最主要的还是不走寻常路，跟大家不一样。 Lady Gaga他向来造型都是以夸张见长的，他也会使用 vintage 的一些饰品来搭配自己的这个造型，以及王菲， 昔日的王菲了。 王菲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爱 vintage 的一个小女生， 她女儿也很爱 vintage 的， 对，包括 一逛就逛好久好久。 范冰冰 啊，这个墨镜， 包括她那个头饰都是 vintage 款，还有现在的流量小花马思纯，那这件外套。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是在古着店里面淘到的，但是很多的古着就会像花花身上穿的这个一样，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就是很多已经查不到具体的生产和设计的年代，但是你就是在逛一些古着店的时候就被他吸引，然后挪不开步，你就很想去买它。 各位看图片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搭配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它单品是很好看，如果你搭配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来教大家如何来区分 vintage 和二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叫做二手的不等于是 vintage。 是， 首先要告诉你这一点概念上的这个划分，其次呢也要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怎么样去挑选这些 vintage， 在哪里可以买到让你放心的东西，以及在搭配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窍门。所以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小的想法，正好看上了瞄上了某几个单品，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来帮你考量考量。 还有你的纠结点也可以提问给我们，我们帮你来决定一下到底该不该买， 或者对于 vintage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来跟大家在概念上面划分一下 vintage 到底什么样的东西算得上是 vintage，二手和 vintage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 很多人不明白。 对，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二手一定是不等于 vintage， 不是所有别人用过的东西都可以称得上是 vintage 的。 但身边很多人以为二手就是 vintage。 那你说我身上穿过这件衣服，我也可以当 vintage 去卖吗？不可能，对不 对？ 因为它没有任何收藏的价值。 要有一定的年份。 对，首先 越久远越醇厚。 就跟酒一样是吧？首先年份上面确实像泽华刚刚讲的一样，一般的 vintage 的单品它的年份要超过20年。但是呢，有一些大牌的设计。90年代的包包也能算在 vintage 当中，像我们刚刚展示的那些明星们爱用的一些手包，有很多设计都是来自90年代的设计。 因为现在完全找不到这些设计的款式了。 对，当然前提是这些必须是大牌设计师设计的才有可能。所以首先20年，其次另外一个是这个单品本身有收藏的价值。 嗯， 那什么样才会有收藏价值？那就跟它的品牌价值肯定是相关的。 是， 嗯，或者还有一类，它可能品牌价值没有那么高，但它年份像泽华说的一样，超过20年甚至更久。 嗯， 且它当时设计的时候有它的一些巧思和逻辑在里面，也可以算在古着或者是 vintage 这个范围当中。 嗯， 我们一会儿也会现场展示一些我们今天嘉宾带来的某一些自己淘到的好的单品哈。 那么请问，有一些衣服在那个时候是有功能性的，但是它可能这个品牌价值并没有那么高，这算是 vintage 吗？ 这就是算我刚才讲的那一种。 第二种。 对对对对对，你今天身上穿的这个是不是？有来头， 很有来头的一件， 自己 cue 自己。 这个要展示，站起来给大家。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到表演区去给我们展示一下呀。我们请泽华今天穿着这一身连体的牛仔服哈，特别像是某一年春晚的时候，黄渤在春晚舞台上穿的 H 打头的大牌的衣服。你拿起话筒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连体的牛仔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由头和什么样的故事？ 以前这是60年代的美国的一件衣服， 60年代到现在真的是有年头了。 对，它的功能性是当时是这个消防员穿的一个衣服 啊，所以你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你背后有字儿，是不是 ？Fire，OK、okay, 啊，所以其实它的各种做工的细致处都是有一些。就是岁月的痕迹在的， 而且它大大的，其实很好穿。你干活起来的话，也不会觉得是一种累赘，毕竟是连体服。 你要干什么活？下地干活？ 就以前的消防员嘛。 啊，对对对对，它是符合消防员的，就是工作需求的。 对，但是今天再穿，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时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好。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 典，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毅。 我是怎么那么潮的泽华。 刚刚泽华给我们展示了今天身上穿来的这件具有功能性的一件古着。 嗯， 我们刚刚讲了，要能够称之为古着或者叫 vintage， 首先要满足它的年代要足够长，至少要20年以上。 嗯、 当然，90年代某一些大牌的设计，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这个年限是不用那么严格，可以放宽一些的。 在那个时候够经典。 对，然后其次呢，你要去辨别这件单品它是不是有收藏价值和升值的空间， 是 它才能够叫做 vintage 和古着。或者像泽华身上这一件，它是当时60年代，对不对？ 60年代 为消防员设计的工装服。 嗯， 现在工装这个系列的这种风格的衣服依然还在流行，而他穿上这件60年代消防员的工装服的时候，真的就很吸睛 啊。吸睛，是吸睛还是戏睛？ 吸引大家的眼球、眼睛、吸睛以及戏睛。 但是像这样的 vintage 的衣服是挑人的。我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我的发型师跟我说 什么？喂喂，风太大，信号不好，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有些人听不到，就让他过去吧。能听到的朋友，我来给你们讲哟。 好呀。 我这发型师就说，这件衣服他当时也见到过，他也试过，但是他就撑不起来。 这个主要是你的意思是挑人是挑身材对吧？ 一是挑身材， 不能太瘦， 挑气质， 瘦 挑气质。有些人可能穿这衣服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okay. 当然我没有在自夸了，我只说这衣服本身了。 OK， 好。所以它就是你的呗。所以刚才泽花其实这个事情讲到的，我觉得是挑 vintage 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就是缘分。 哎， 就咱们中国人会讲缘分。 对， 或者说你在逛 vintage 或者古着店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多惊喜，因为就像阿甘的妈妈说的那句话一样，生活充满惊喜，你不知道，生活就像一颗巧克力，你不知道下一盒会是什么口味的。 是的， 所以你不知道你在 vintage 的古着店里面到底能够挑到什么样适合你的款式。 而且有些古着的衣服在你身上可能会有一种现在的流行感和时尚感。 嗯， 不见得非是变成格格了。 对，当然这也要考验每一个人的搭配的功力哈。 嗯， 我们刚刚跟大家大概的来划分了一下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样的东西算得上是 vintage。接下来我们也要说一说为什么明星都偏爱 vintage。 哎，真的，这很多人不懂的。 对，包括现在很多的流量小花，什么刚刚我们讲到就是什么窦靖童， 嗯， 啊，包括马思纯，包括杨幂， 对， 流量小花，包括泽华，是吧？ 你在快速的时候的时候，我加一个泽华，你居然还能反应过来。 包括我们982之前一段时间在窦靖童刚刚出新专辑的时候采访过他，嗯，他呢也在采访当中跟我们表示说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爱逛古着店和 vintage 店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这段采访。 会去到比如说那个别的地方去看一些二手的衣服， 嗯， 古着什么的，因为我喜欢以前的衣服。 喜欢以前的衣服， 对，而且你没有买过二手衣服吗？你看上去很吃惊的样子，就是 从哪儿买？告诉我， 就是古着店嘛，对吧？古着店就是它里面会也是新世界的，已经打开新世界了，我给你是吧？ 啊，对，没错， 就是 啊。 有那些集合店里面就全是别人穿过的衣服呀，但是是就比较老的， 嗯 啊，有可能就90年代80年代的衣服都会有， 是吗？ 啊，平时就穿， 平常都喜欢穿， 啊， 那，啊，这个你这个喜好歌迷知道吗？ 知道吧？ 是吧？ 不知道吗？ 他是你的歌迷 啊， 资深粉丝。 你好 啊， 放心，彤彤这个爱好歌迷一定都是很了解的。 我觉得对于明星而言的话，他如果总是穿最新款的大牌的话，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对，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他能够穿出一件 vintage 的衣服，或者说他的粉丝在追他的时候， vintage 是其他明星没有的。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么多明星都喜欢 vintage 的原因，就是他独一无二。 对， 因为他已经绝版了嘛。 是的， 很多的就算当时可能比如说那会儿的纺织技术也好，生产工艺也好，不会像现在的各种衣服可以批量生产这么多件。 嗯， 然后再加上就这种大牌在那个年代就更加的稀有， 是 它数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加上有一些人不会很好的去保存 保存它，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能够进入到古着店，进入到 vintage 店的，它一定是保存相对良好，品相相对好的一些单品， 又可以彰显出自己的时尚 sense。 对，又被你淘到了，然后恰恰好这个单品在你身上还能熠熠生辉，你需要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偶然因素才能够去完美的体现一个 vintage 单品， 而我就具备这些因素。 天哪，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除了跟我们互动以外，真的要好好 diss 一下旁边这位主持人， 哎， 他老是不停的 cue 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在表演区的柯涵和泽华一起来分别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带到现场的一些 vintage 的单品。 好呀，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当初都是怎么来淘到，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淘到这些单品的，好不好？ 好， 我们请泽华一起移步到表演区。泽华可以先来展示一下自己带来的衣服和裤子，可以介绍一下。 想像我一样时尚吗？想像我一样爱穿古着又把古着穿得如此完美吗？欢迎来到泽华的古着店。 天哪！ 首先这件衣服，来柯涵帮我展示一下。请问两位美女，你们会被这个颜色所吸引到吗？ 不会。 柯涵呢？ 会，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浮夸。 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会被他吸引。 那你们俩就是嗨翻一下吧，这么契合的话，这么有共同语言的话，对，他确实这个的织法是挺特别的。我能够冒昧的问一下他的品牌吗？ 他，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品牌，应该没有品牌吧？ 就不是一线的品牌，对不对？ 是澳大利亚的，应该本土的一个品牌。 啊， 我当时进到古着店的时候，首先我就被他这个浮夸的外表以及这种浮夸的颜色所深深的吸引到了。 他很像一件艺术品，就是我说它是艺术品的原因是在于它的那个颜色的拼搭和那种意识流的感觉，对，像一幅画， 对，而且是那种印象派的画。 是， 然后如果你细看的话，它上面有很多的脱线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扣子有点脱落的部分，这些其实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那它这些脱落，看似脱落的部分是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还是说因为年代的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穿的问题。 那请，那不好意思，你那个纽扣脱落的部分请你回去加固一下，不然纽扣真的会掉。 不因为我喜欢原因就在于它很有故事感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每件被你淘到的 vintage 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故事， 但具体的故事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不重要。 嗯哼， 重要的是你穿上以后然后展示出来，每个人看到它以后他可能会联想到其他的故事，这点是我觉得很喜欢的。 对，这件衣服的搭配难点在于它的颜色过于花哨，所以你一般在就是夏装的时候会配什么样的裤子呢？ 我原本给它搭配的就是这一条裤子，这也是我在同一家古着店看到的，这是非常粗腿的裤子。 这么花的颜色，下面是格子，而且还是这么细腻的格子，会不会太闹？ 所以这样的搭配就会显得非常的浮夸了。 嗯哼， 有一种吉普赛的感觉。 嗯哼， 但是这样的搭配呢，也是看情况、看场合。如果说这个场合不合适的话，就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嗯。 但这条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了。 嗯哼，这条裤子是那种阔腿裤，正好。其实你会发现，流行的元素它是一直在轮回的。所以在这两件衣服当中，不管是泽华刚刚展示的那件毛衣有做旧的或者说叫破洞的一些设计，还是这条裤子有阔腿裤的元素在，都是刚刚好契合了这几年的一个流行的元素，所以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 而且也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挑古着店的衣服，因为我个人的腿是非常非常粗的那种，跟大象腿一样粗的那种类型。 啊，你不用说也看得出来。 啊，不，看出来是非常纤细的。所以我要会选择这样的粗腿的裤子，而且我会发现在古着店有很多这样类型的裤子，然后突然间又觉得自己很适合生活在那个年代。 嗯哼， 显示自己身材非常好。 泽华展示完了自己的单品啊，衣服的这个古着以后，我们来看一看柯涵身上的这条裙子。其实柯涵身上这条连衣裙是古着，但是里面搭的 T 恤并不是古着。这件 T 恤是2017年，算是 It T 恤，就是很流行的 slogan T。搭配是我来做的搭配。我想请柯涵模特本尊来评价一下自己的这身装扮。 柯涵是不是应该先走个秀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展示一下。你没有拿话筒， 对，你可以先走，走完以后回来再说。 嗯哼，你可以转，对，在镜头前 什么跳个舞呀，转圈圈呐、啊。 嗯哼， 其实我觉得这个衣服的话，它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年代感，反而显得很英伦风。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能够看出年代感吗？是因为不同的品牌它在不同的年份当中，它的设计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你身上这个双 C 的这个品牌，它在那个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它有一阵衣服上非常流行满 logo， 但它也不是就是像其他的所谓的老花品牌是全部都布满，它是会比较多的突出自己的这个 logo， 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单品当中，你很少会看到这个双 C 品牌有这么多 logo 的单品了。 可以请导播老师给一个镜头特写，就是在这个前面的两个细带子上， 对， 有特别多的 和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连衣裙。 但我觉得好看的一点是，即便是满 logo， 但这个 logo 的排列组合是很漂亮的。 对，它有一个从大到小的一个依次的递减。 是。 那我为什么里面给它啊？对，柯涵，你继续来讲一下你自己穿上这个衣服有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这个衣服，它如果是在那个时代流行的话，但是它到现在，我觉得古着它的好处就是它到现在穿着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我觉得必须要佩服的是大牌设计师设计理念的一个领先，或者说它的一个流行元素的一个持久的保持的这样一个状态，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元素天哪太 out 了。 因为很多设计师都追求未来感嘛， 对， 他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揣测2010年流行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特别领先。 对，当时设计出来，所以你现在再穿的话，依然觉得啊、哦、好流行。 对，所以这个衣服现在穿到街上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对，那我为什么给它里面搭了一件 slogan T 呢？是我个人觉得在搭配 vintage 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窍门，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气质都可以像王菲啊、窦靖童啊这样可以全身的啊，对，像泽华一样。 这么小的声音你还听到了 ？Hold 住。全身的 vintage 的，尤其是女生在挑一些古着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像30年代、60年代、50年代吧，女孩子的裙子，很多欧洲的那些品牌，它会设计成蓬蓬的样子，然后在胸口、领口的设计以及腰线的部位，它会有很明显的50-60年代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这件是有的， 这件也是有的， 对， 包括在材质的选择以及印花的选择上，比如波点，对吧，如果波点加上蓬蓬收腰和领口的设计的话，你一看啊怎么感觉你像个古代人，那怎么样去让这些单品消除古代人的感觉，你就需要在搭配的时候运用相对流行的元素来中和一下这种感觉。 是， 比如这条裙子它有年代感，那搭上最流行的 slogan T 就会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但是也不能太流行，因为现在有很多太流行的单品它其实是比较浮夸和过于花哨的。 比如说这条裙子因为它很收身，所以你如果上身里面搭一个 oversize 的话可能就不太合适。 是的， 但是你外面的外套如果说像秋冬季或者春秋换季的时候，你外面搭一个 oversize 的牛仔衫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裙子我很喜欢，它那个腹部的这个像 腹部的交叉的这样的一个 像腰封一样设计的这个部 分，对，有点隐藏小肉肉的感觉，包括柯涵可以转过来， 它显得腰很细， 它的身后还有四颗纽扣， 哦， 这个纽扣也是做旧的。其实在很多的就是古着的衣服当中，纽扣的部位也是需要去你在淘衣服的时候去关注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衣服保存没有那么良好的话，扣子它会遗失会掉落，就是你找不着了。 请问这条裙子你是怎么淘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在古着店里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会儿会讲到的，就是你去淘古着店，你去看 vintage， 其实是一种享受， 是 你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有所收获， 对， 而且你可能去之前说我这次特别想收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包包，但不见得你逛完这一整天或者你逛完连续一个星期你真的可以去如愿以偿，不见得有你要的东西，可是你去逛那些店就觉得哇就是一个故事。 所以这是你第几次逛一家店的时候找到的？ 算不清了耶，我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去了我就一定要买一样东西回来的人。这是每个人购物习惯的不一样。可能很多女生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网络那头的这个观众当中，女生在刚刚入门 vintage 的时候都会把手包作为最先入的一个单品。 是， 因为现在很多大牌的手包其实价格不菲。 是的， 那你去逛一些 vintage逛这样的古着店的时候，可能你能用相对稍微便宜点的价格淘到你心仪的那个品牌的一些包包。 我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哈，就是有一些他这个 vintage 的包包，他在这个店里只卖两三千块钱，然后导致这个人呢，他开始纠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价位这么便宜？ 价位这个事情呢，确实每家古着店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价的方式， 是吧？ 因为毕竟古着它不像是咱们市场上面这样统一售价的， 嗯， 所以这个存在价差是很正常的。嗯，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说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去购买是相对靠谱的，就是你一定要找那种资质比较老的， 嗯， 是比较有年就是这个店本身它是有一定口碑的， 嗯， 口口相传的那样的店会比较好一些，包括你去到像英国呀，去到像日本呀这种古着文化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地方，它一般不会出现假货这个事情。 那也就是说也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它虽然号称是 vintage 店，但是里面的货品可能不见得都是真的。 唉，这个事情很难去跟大家界定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嗯， 但至少比如说像某宝当中你去搜入 vintage 或者古着这样的关键词出来很多，那都不叫 vintage。 如果今天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去辨别 vintage 和所谓的二手货。 哎， 这个首先你要有个鉴别，然后其次呢，像这种古着我觉得还是去实体店挑会比较好一些， 重点是这个乐趣点。 对， 你进去看到那些有年代感的衣服，然后你再一件一件挑出来，再放到自己身上去试，整个的过程你会觉得仿佛在做时光机一样穿越回去了。 如果你还没有进过古着店的话，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在我刚刚提到的日本这样一个古着文化非常盛行 太多了 成熟的这样一个地方，你去淘古着店是一样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的感觉，你不见得会有所收获啊，但是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丹，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一所非常可爱的古着屋，爬到五楼以后就会发现哇眼前一亮，里面超可爱，都是从欧洲那边进过来的一些古董衣服哦，我们去看看它是什么样的吧。ここはどんなお店ですか？めちゃかわいいですね。 ありがとう。ここはロンドンのヴィンテージとエフトループっていうイギリスのブランドを扱っています。9月にオープンして、 オープンしたばかりです。就刚开张的一家店，非常可爱哟。 私はずっとロンドンに15年ぐらい住んでたんですけど、そこで集めた私服とか、あとマーケットとかで買ったヴィンテージを売ってます。スタイリングをしているので。 してます、有名です。みんなしてますよ、有名です。はい、じゃあなんか紹介したい、 紹介したい、例えばこういうのはフランスで買った18世紀のジャケットとか、これはイギリスの教会で着るドレスなんですけど、オーガンジーに着けるのが可愛いです。30年代のコスチュームのドレスとか、そこにかかってるのが、これは1920年代のドレスです。プリントがあるのが珍しくて、ではこういうレース系の100年ぐらい前のブラウスです。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请娜想帮我选一套衣服，然后呢我帮把 Yukika 酱选一套衣服，然后我们俩一起变身哦。大家觉得我看是什么样呢？大家看这个好看吗？然后他们家是我见过就是帽子最多的一家店，就是古着店。大家可以看上面很多帽子哦，都是从英国过来的。这个我给它搭配的是一个以浅蓝色为主的色系的一个搭配。然后呢，这个康康帽呢是有一个蓝色的 ribbon， 一个蝴蝶结在上面的，非常可爱。像这个是 antique， 就是比较老了，所以说它上面有一些小破洞，但是有种成就感，也是很有味道。然后呢，配它的这个金发色呢，然后搭配了这件浅蓝蓝色的一个刺绣的 bronze， 就是真丝，中国古代的一个手做的衣服。然后呢， 这下面呢是一个 skirt 的，就是非常透透的一个小裙子，然后里面呢是一个内搭的就刺绣的衣服，这里的刺绣也是非常好看。然后这个鞋子的话也非常可爱，上面有一排蝴蝶结，跟它的帽子的蝴蝶结有一个呼应。 このケープは1920年代のベルベットのケープで、中がサテンのピーチ色の生地になってます。で、後ろにフードもついてます。で、ドレスも1920年代のドレスで、かわいい飾りがついてたり、ちょっとシアトリカルなドレスです。で、シューズはエフテルエのベルベットシューズです。 你们大家觉得这些搭配怎么样呢？喜不喜欢呀？他们家的衣服喜欢的话一定要来玩哦。 日本に来たら遊びに来て 是一家日本的古着店，里面的风格还是挺多样的，从100年前的衣服到80-90年代的那些单品都有。他的店主也介绍说，很多的单品大部分都是来自英国伦敦，因为店主在伦敦生活了15年，所以收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衣服。 日本的古着市场实在是太完善了，因为他们已经做太多太多年了。 对， 有人说你去日本一年啊，每天你都去逛古着的衣服的话，一年你都赚不完。 对，是这样的。而且你看每一家古着店，虽然店面都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就是琳琅满目，你觉得在这里面待一天都不会觉得腻。 他们的店面设计也都很好， 对， 有些包括这个楼梯啊，还有一些所有的小物品的摆放都是很讲究的。 因为为什么会这些古着当中有很多的单品，像什么1920年的呀，那个时候还很少有印花的这样的布料，是很少的。这就是古着带给你的魅力，就是啊，原来通过这件单品你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咱们人类的这个纺织工业、轻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是 包括100年前带蕾丝衬衣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英国会有这么多的单品流出到各个全世界各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日不落帝国嘛，就是他们的发展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所以他们流传下来很多在咱们现在看来有收藏价值的、有升值空间的一些单品。 还有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刺绣的单品，哇，现在真的是很难刺绣出那个时候的感觉了， 因为现在都是就是机绣嘛， 即便 是 人工绣的话，那种状态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但是刚才泽华其实也问到说，市面上有很多的二手的衣服，你怎么去甄别？或者说在国外，它是不是也存在这种二手和 vintage 的这个界限很不分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的视频，这是在2017年的6月份的时候，咱们的厦门海关查处的一个案件。在海关被截获了500吨的洋垃圾，这些所谓的洋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最后流到哪儿去了？我们来看一看这段新闻的视频。 哎呀，这掉了一塌糊涂！ 就是哪里这件手册是韩国制造，但是他这边的话又写的那个有日文的标志， 销往日本， 哎，是韩国销往日本啊。 视频当中展示的这种衣服，通常如果流传到咱们的国内市场的话，因为它是通过非法的这个手段和途径过来的嘛，所以通常你会看到什么市场上什么10块钱一件呢，或者论斤卖呀，或者论吨卖呀，或者按一麻袋一麻袋的卖，然后可能会拿到网上被标成什么原单呐、什么外贸尾货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视频当中很可怕，居然有些衣服上面还有血渍。 对，所以坊间也有很多很多流传说这些衣服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什么的。那其实在国外，二手的东西和 vintage 的东西是一定有很明确的区分的。 是， 他们有二手的店，但是不叫 vintage 的店。 是， vintage 一定要 vintage boutique，就是古着的设计，但是如果是二手的东西的话，他们会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清洗以后，叫做 thrift shop，就是指简洁的环保碳就是低碳再利用的那样的一种店面。而且国外其实也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很喜爱去买这种别人用过的二手的物品，但是不是古着，因为价格会非常的便宜和划算。 我们节目今天也是在反复的说，其实 vintage 嘛，就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对， 各位自己买衣服，你自己当然知道你这个衣服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 如果你是花什么四五十块呀，一两百块买来的单品的话，你想想它怎么可能会有就是收藏价值？ 也不见得，即便是我身上这件衣服，它已经上千了，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升值的价值或是一个收藏的价值。 嗯。 但像这种的二手衣服，有些你觉得自己穿起来很好看，很有个性，也是 OK 的。 对。但前提是你要去多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店面的情况， 对， 包括你所逛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古着的这个文化，或者说哪怕你买的是二手的衣服， 对， 它的这个货物的来源，你可以去考量一下， 对， 或者你在挑一些单品的时候，按照我们接下来可能之后还会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平台啊、途径啊、方式啊，怎么去淘这样一些让你放心的二手货，才不会出现刚刚新闻当中看上去有点惊悚的这样的画面。 但是就不要说自己穿上二手的衣服，然后到处跟别人说，你看我是一个很喜欢 vintage 的人，我有很多很多像类似的衣服，这样的话别人可能会内心深处觉得，哎，他好像不懂。 嗯哼，那么到底 vintage 都有哪些的这个挑选的方法和途径以及搭配的方式，稍后在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好好的聊一下，也欢迎你们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来。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9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在我老想说放学路上，下班路上，放学路上，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潮流就是我，我就是潮流。各位好，我是潮潮潮潮潮的泽华。 你为什么老要给自己就是前面 title 加那么厚的一个皮儿啊？ 因为今天确实很潮啊。今年很流行这种湿发，各位如果看视频的话就可以看到，今天我发型师专门给我做的一个湿发哟。 因为北京的室内的就是湿度，如果不开加湿器的话，估计是10%以下。 但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实在是太热了，可以让我的湿发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看视频很重要。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加入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我们今天聊 vintage，刚才讲了这个怎么来区分二手和 vintage 哈， 是 啊，包括泽华也问我说，那会不会有假货这个事情？我们所得到的，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就是在如果你去日本啊、英国啊这种相对体系比较健全的古着店的话，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而且像他们一般每一件单品当中的标签上，他会给你告诉你这个货品的来源，以及经过几手。因为通常说古着是二手，其实二手只是一个虚的概念， 是 很有可能他已经易主好多次。 是 包括你在逛 vintage 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是一种享受，除了店面的陈设，那些单品带给你的那种年代感、穿越感，你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很美好的、很暖心的故事。 你的语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在买单品的时候，店员会跟你讲他的一些故事和渊源。 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听友给我们发来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自己曾经在韩国的一家 vintage 店看中了一个 Chanel 的大号的文件包，然后呢就拿起来比了一下，这个时候服务员就过来了，把包包旁边的一张卡片递给了他，说这个卡片是包包的上一个主人写给下一个主人的。 哦，写的什么呢？ 卡片的上面写的是，这个手袋的原主人是一个美国的老妇人，而这只包呢是70年代的时候她的丈夫送给她的第一只名牌包包。 哇，那很有价值了，对于他们俩而言。 对，是有爱情的见证在里面的。后来她老公去世了，这个老妇人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了她，她呢就希望这个包可以带着她和丈夫的爱传递给下一个有缘人。 哇哦， 哇哦！所以当你就是收获到这只包的时候，你不仅收获到了一款很绚丽的独一无二的单品，同时你也承载着上一个主人对于这个包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和寄托， 还有爱。 对对对，爱都在里面。哎呀，所以去哪些平台可以逛到这些好的古着的单品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播放几段视频。其实在国内也有这样的古着店， 我现在就要去买。 现在不可能，因为我们要推荐的这一家呢在上海。 哦， 我们来看一看上海的这家古着店。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家位于上海非常有名的古着店哦。让我们去看看它是什么样的吧。 Hi， hello， 叶娜，你好 ，hello。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哇，罗罗，你的店好漂亮。 谢谢谢谢。 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 这是一家古着店，然后是卖我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一些的古着，是从1910年代到1980年代。 那我们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小推荐的衣服吧。 好的，那大家跟我来吧。你看这里有一件我非常喜欢的， 这是一件30年代的小礼服，好玩就好玩在它上面的这些，大家看到这些红色的红心吗？它全部都是纸片贴的，它其实是一个很 DIY 的一个作品， 好可爱。 对，然后一些老的古董睡裙，一些50年代的礼服，还有一些60年代的短裙，或者是80年代的印花长裙。D dress 呢是现在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也是我们店里很受欢迎的单品。像这样一件就是，它的面料是叫塔夫绸，也是5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的一种面料。然后它的这个光泽感非常好，很适合一些小型的聚会。然后接下来我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店里也是童装，就像这条小裙子呢，虽然是古着，但是它几乎没有怎么被穿过，应该也是可穿性非常的高。 下面请罗罗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给我的这套搭配吧。 所以今天我帮月奈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颜色，咖啡色系的月奈。这整个造型的都是来自于40年代、50年代的古着，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一件呢是一个麻质地的连衣裙，然后上面配了很精致的蕾丝边和丝绒的缎带。帽子也是就是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圆盘帽，就是搭配这样一个 new look 的造型，结合浅咖啡色系的，包括这个丝绒的包包也是， 好好玩哦，这个包。 对对， 因为镜子还可以转。 但这个是给补妆的时候用的。 大家看，今天罗罗是不是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呢？是不是很可爱？小裙子，这个裙子是从， 然后德文叫 dandruff。对，就是巴伐利亚的，就浓妆小女孩穿的衣服，对。然后是上面有一件白色的衬衫，这个衬衫是到这里的。对，然后就是这一件应该是40年代、50年代左右的 dandruff。 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些视频当中，这些特别爱好古着的搭配的女生们，她们通常会全套的搭配都是古着。 是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穿衣风格啊。所以有的时候 vintage 它不仅仅是指就是这个有收藏价值的二手的单品，它其实也能算得上是一种穿衣的风格。像现在很多的流行的品牌也在出 vintage 系列。 是的， 但那种就算是仿古的东西，因为实际是新的，没有用过的。 对， 这 些衣服也都挺好看的，而且不打折，还挺贵的呢。 对，它通常就是出的量会比较少，因为它要符合 vintage 这个概念的话，它首先得要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虽然是在这个设计上是仿古，但是全新的一个单品，但是它必须得要有这种少量的，量比较少，不能是那种叫什么，就是接货。对，不能成为高阶品牌。 有些品牌是它一开始出来的这个款式跟设计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家这个牛仔品牌，大家都知道什么维斯那一家，它以前的 vintage 系列的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种设计。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家的 vintage 系列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是那个时候美国人的一种穿着，你今天再穿起来的话依然觉得很时尚很好看，但是现在你如果从它的这个每一季的新品当中买的话，你是买不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在的。 所以它可能也会把这种专门的 vintage 系列放在某一个店铺当中， 对， 来统一的现实的来销售， 很少的几家店铺，而且这些衣服都不便宜 啊，也很难抢。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古着的店里面通过比在价的这个商品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单品，比如说像 Louis Vuitton 呢，它那些老花的单品，因为它有一些使用的痕迹了，而且它本来也是那种特制的皮革，不是真皮， 是， 所以你有可能像那会儿邮差包特别火的时候，你可能买不到新品的邮差包， 是， 你在 Vintage 店里面可能花4000-5000可以买到一款品相不错的邮差包， 几乎是原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对，这会很开心。当然也有可能你在 Vintage 店会淘到一些单品是比正在热卖的新的单品价格还要贵的。 是的， 那一定是证明它的这个收藏价值是很高的。 那就男生就不太懂了，为什么女生会花那么多钱买一个 Vintage 的包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Vintage 的魅力也在于它可以丰俭由人。你如果手头比较紧，荷包这个没有就羞涩的话，你可以花比 这个开价产品更少的钱淘到适合你的单品。 嗯， 当然就是你去逛 vintage 的时候，不要有太强的功利心，说我今天一定要买到某一样东西， 是 这样可能会失望。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了上海的这家古着店之后呢，也要来推荐一下东京的一个老牌的古着店的品牌。 哇，毕竟没有逛够一家店嘛。 很多了解相对应了解古着或者 vintage 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这个品牌叫 QOO。 嗯， 但是就在2017年的下半年，他已经营业了5年的那家东京店关门了。 为什么？ 没有介绍理，就是没有给理由，但是告诉你说我们的香港店还正常营业。 哦， 柯涵，呼叫一下你，你桌上的那一只亮皮的，我就是在 QOO 的平台上买的，我没有亲自去到东京的那家店，这只是在他的网络平台上买的。 这只包很上镜哎。 这只包就 bling bling 的，是不是？ 对 对，在挑选这个品牌啊 ，Chanel 这个品牌的古着包的时候，有几个注意点。你怎么去店里面挑？因为现在正在卖的 Chanel 的包包，大家都知道小羊皮的料应该是相对会比较贵的。 是的。 但是相反的，在二手的这个市场当中，小羊皮的 Chanel 的包包售价不会太高。 嗯。 因为小羊皮太娇嫩。就是你再怎么样去爱惜，都难免会产生很多的划痕，而一旦有皮质上面的划痕，就会让它的品相打折。 是的， 所以在二手的市场上面 ，Chanel 的包包，你知道最贵的反而是牛仔布。 牛仔布， 牛仔布，就像你身上这种牛仔，牛仔它其实 即便有了划痕也很好。 对，牛仔就是一种历经了岁月以后，它会越来越带感，越来越优雅，越来越有味道的一种。布料和材质， 谢谢你哦。 嗯哼，所以你在逛二手店的时候，如果你有比较充足的预算的话，你可以买一只以前的 Chanel 的牛仔的包包。 嗯， 而且现在 Chanel 也很少比较少出牛仔的单品了。 是你的这个是漆皮吧？ 我这个是漆皮。 嗯， 二手市场 Chanel 的包包比较好卖的材质通常是荔枝牛皮。 啊， 荔枝纹牛皮因为它比较抗造， 嗯， 所以品相也会比较好。这只当年叫做 Chanel Kelly，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是没有肩带的，只有一个手提的手环， 嗯， 有点类似 Hermes 的 Kelly 那个包包， 嗯哼， 所以就称它为 Chanel Kelly。然后这一只配色是全黑的，就是 all black 的一个配色，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市场上我见过有黑金配色的，有黑银配色的， 嗯， 但是纯黑的 all black 我很少见到，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咬了牙把它买下来的。 虽然它是漆皮，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它不是那种非常浮夸和这个颜色反光非常狠的一款包。 对对对对，然后呢，柯涵你可以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依然是用的双 C 那种旋转的最经典的扣，里面是只有一个格。你打开以后你会看到包盖的里面就是会有女生就是指甲的划痕， 嗯哼， 一些印记，但是整体的品相还算不错。 请问柯涵你会喜欢这一款包包吗？ 其实我可能会不太喜欢， 嗯哼， 因为可能我对个人我本身对漆皮的设计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好感，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对漆皮的一个，对， 他觉得喜欢漆皮的人都上年纪的人， 我记仇哟。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由这个我在因为这只包是在 QOO 平台上买的嘛，然后现在这个平台它依然还是正常营业，但是东京店当时关门的时候，很多他的粉丝都觉得好难过， 声泪俱下呀。 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官方的那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变成灰色了，那就很伤感。我们也来看一看当时在他还没有关店的时候，在东京的这家 QOO 店的陈设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好，我是月奈，我是妹妹酱。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日本一家很有名的香奈儿中古店，因为我很喜欢香奈儿的包包嘛，经常会买一些中古的包包，比如说像这个也是我以前买的一个 vintage 的香奈儿，然后呢，项链啊、胸针啊这种小的一些饰品，我觉得是对你的搭配非常有加分的。然后呢，这家呢是非常有名，水原希子都会来过哦，上次我也带娇娇也过来玩过，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店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商品吧。所以除了制作就是除了引进一些香奈儿的包包以外呢，我们还会有新加入一些古董的家具啊、装潢的用品啊，包括一些装饰用品，还有一些 vintage 的衣服和首饰之类的，供大家有多面的选择。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VIP room， 就主要以香奈儿的经典款的陈列为主。VIP room 的就是所有的陈列呢都是做了一个衣柜的设计，所以你不光只有这边有，这边衣柜打开以后呢还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其实还有陈列着更多的商品。对， 所以这是方便移动的衣橱的感觉，应该是很多少女向往的一个最理想的房间的设计。对， 哇，这边还有Gucci。 对啊，就是我们店除了有香奈儿之外呢，还有很多品牌的包包，包括Gucci啊，还有隔壁这边有爱马仕的。 哇哦， 对。这边还会有 Celine 啊和 Ferragamo 的包包啊，还有钱包之类的，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 set 的搭配。好，今天呢我们就为 Etna 酱和妹妹酱做了一个就是全身的造型的搭配，是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和包包啦，还有饰品全都是我们店里面的商品。然后这边妹妹酱佩戴的这个耳环呢，是我们这次周末刚刚上新的衣服，它有耳环和耳钉的两款设计，就是适合各种各样搭配。 这家古着店根本就是满满的粉粉的少女心啊！ 今天节目真的很棒哎，感觉在上节目的时候就在逛街一样。 怎么样？ 看到很多品相很不错的， 虽然都买不起吧，但是可以逛呀。 有些不好的也可以吐槽一下嘛。 所以从一些古着店里面的一些小单品，我们也看到，就是店主给嘉宾去设计的一些混搭的包包的款式，像腰包 Ferragamo 也好 Chanel 也好，就发现哇好潮啊，这么多年前几十年前你们都在背这样的腰包。 刚才有一个双 C 加的那个耳环特别特别好看， 像面镜子一样，对不对？ 对， 就是有点 照妖镜。 所以包括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展示的那一只啊 Chanel 的牛仔的手包，它也是 Kelly 系列，是大号的、那个牛仔配金扣的我都没见过。 是的， 真的可以大开眼界，用窦靖童的话说，为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当然重点是，如果你淘到了好的 vintage 的单品拿回家，你不能光把它放到柜子里面、你不能不停地擦它看它抱它，你也得用起来。 是的， 这到底要怎么来搭配，我们接下来又有一段视频来教给大家很实用的一些攻略，怎么去把 vintage 穿出属于你的腔调。 哇， 是结合了当下所有的时尚类型，街头 high fashion high street hip hop。 其实像在街头文化当中，除了 hip hop 之外，而古着会偏熟男，会偏商务一点，但是它又不是传统的西装。 我们将要给它搭配两套当下特别流行的服装， 像风衣、像衬衣、马甲、皮衣，这都是古着的标配。 我戴一个帽子、 背带， 加点西装， 古着他们有很长的历史，它不能说是大牌，它可能是欧美的一些重品牌，然而当时的做工和质量会非常非常的好，而你穿到5年10年之后，现在拿出来看，现在拿出来穿，依然是非常好的品质， 比较偏美国60-70年代的这种工装，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个铁达尼克号，然后里面就会有一群人，他们因为是工人的状态，就会穿一些比较结实、比较耐脏的衣服，比如这用这样子的色系打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会用一些比较结实而且保暖性也会比较强的一些面料。这是一条圆连的背带，可能生产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左右了。主要要展现的还是一种搭配，我觉得比如说颜色，比如说风格上面的统一性，还有更加适合我们体型的这样子的一种搭配。 然后配一小怀表，50年前大家就这样穿，那边会把上一辈父亲的衣服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他不仅有功能性，还会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留给了自己的下一代。他会觉得，哎，我父亲是个匠人，我父亲有这么好的东西，他传承给我， 我是否要继续延续下去呢？无论是否延续下去，至少他和他父亲和他家族和他上一代的情感的纽带是扣在这里。 非常很精致的配饰，这个穿着很， 所以说古着不仅仅是一套非常有型的衣服，它承载的其实是上一代的记忆。 红色的奥特加是一个就专门给印第安做这种羊毛大衣啊，羊毛挂毯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真正的偏美式，比较原汁原味。 其实牛仔裤大部分人很多会穿那种修身的西服，但这些又做了一些对腿型一些改良会比较宽，您穿上去会更加舒适。 面料啊，或真正一些可以打动到自己的一些细节，然后把它进行一种柔和，把这几样单品全部拼凑在一起，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剪裁来诠释一个西部的，比较美式西部的风格。着店就是二手店的意思，我理解的古着是一个环保的概念，就是让这种好物交流起来，把精品保留下来。 今天在朋友张拉 Vintage 古着店收了两套古着复古风格的装扮，复古是我很喜欢的穿衣风格的一面，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反而潮流经常会参照一些以前的样式。可以说古着代表的是不可复制的经典，它流行于某一个年代，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情怀。古着它低调，但它也有自己的腔调。 古着很低调，但是它也会有自己的腔调，我觉得这是我对这段视频最大的一个认同点。当然每个人对于 vintage 的了解和理解可能都会有一些就差异， 不见得所有的服装搭配起来一定要龙奔，很有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对于 vintage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穿成一整套一个 set 都是这个风格。 是的， 那可能你这个人，那你这样穿出去，可能别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一个比较严谨、比较老派的人？ 哎，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们今天教给你的一些小 tips， 怎么样让自己穿上这个单品以后，不会让人觉得啊你是个古代人，或者啊你是五十年代的人，就不要有这么明显的标签，那你就可以跟一些就是当下流行的元素去做一个混搭。 是的， 不见得说我穿了一件我花大价钱买来的 vintage 单品，我就一定要全身都是这样的单品。 是的， 或者说我就不敢搭配高阶品牌。 所以还是搭配很重要，要花自己的小心思的。 对对对对对。当然刚才这个视频里面其实也讲到说，如果你能够有幸从你的父辈那里流传或者继承下或者传承下某一些单品的话，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嗯， 你想想收看了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女孩子们在每一年的 It's Back 当中挑选了一只非常棒的手包，然后在30年以后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从你的包柜里面拿出了这样的一只包，爱死你了，简直真的。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是很喜欢自己奶奶那一辈的一些衣服，然后穿出来以后确实是有些衣服啊穿出来确实是很好看。 我很想认识你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 因为低碳环保是我们主打一个概念，然后再其次如果能够搭配得当的话效果会很不错。 那这就取决于你的爷爷奶奶呀，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当时的一个时尚品味了。 对对对对对。当然其实我们在翻看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的时候，老照片的时候也能看到，哦，原来他们那个时候的流行元素会有和现在有交织的地方。 原来那么喜欢复古 disco。 关于 vintage 关于古着，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和交流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哥特风算不算是 vintage？ 是， 嗯，你说的是肯定的答案吗？ 或者说是有这个人问了这个问题？ 对，哥特风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维多利亚风，就是它只是一种风格， 对， 但不是说所有的哥特风就一定是 vintage。要去辨别 vintage 呢，首先它还得是有年代感的， 是， 首先要有至少20年以上的年代存在。 嗯，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90年代的一些手包，其实因为它是大品牌的设计，所以在年限上可以不用那么严格，同时它要有收藏和升值的空间。 对， 哎，刚才我们今天的柯涵 diss 了我那只 Chanel Kelly， 嗯， 为了扳回一局。我要让他评价一下旁边的那一只， 大家可以见证一下，这可能是柯涵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再也不会来了。 因为我很记仇是吧？这只你手上的这个包，是一个90年代的包， 你会喜欢这样的设计吗？ 对，我会喜欢这样的设计。 请你发自真心的说、 非常真心的。 那请你给出100条喜欢的理由吧。 首先它不是漆皮。 好了好了，认真讲， 还有99条呢。 对，你可以评价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单品放在你眼前，你会怎么去 就是我 评价 啊、首先它的这样设计非常好搭衣服， 嗯哼， 对，就是它非常简单嘛，然后不管我觉得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一个这个包出去都是 OK 的。 对，你这个拎法很棒哎，因为一般大家看到这样的长度的肩带就会单肩背，因为它无法斜挎、但是刚刚柯涵可能是不经意间吧，就是秀了一种非常时髦的拎手带的一个方法。 柯涵他是在 cue 你说很适合做店员、可以把这个包展示得很好看。 不是这个拎法是非常时尚的、就是街拍起来会很好看的， 是 就是把它对团起来， 团起来 、对，就这么拎起来，就这么拎着， 就这样拍吗？ 不，随意的挂在身边，垂在身体旁边。 来，我们看一下， 不要把它背起来就好。 对，不要背，不要很严肃的背起来， 对， 就这样拎着，对，你可以放在，你可以垂在身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就 随意的垂在身边，对，侧身，对。或者你把它拿过来，就是你已经找不到刚才自己那个感觉了，它可能被我吓到。就是这么把它揪起来，往上面可以留一个头这样，然后随意的那么拎着。 看起来很休闲，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当然有小心思，包括像之前 Fendi 出的那个 Peekaboo Mini 的那些 Micro 那些包，都是缠在手腕上的。 嗯哼， 缠在手腕上也会很好看。 你当时怎么就挑上了这款包？ 我喜欢的是它的这个里外的配色，它外面虽然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里面的，你看，是这种枣红色、酒红色的， 嗯、谁说不能黑红配？ 而且它这个包盖上面有就是经典的双 C 的这个刺绣，但其实这只包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第一是小羊皮的，但已经算小羊皮里面品相很不错，因为你想90年代的包，跟我差不多的岁数。 但是侧面看的话，确实能看出来一些使用痕迹了。 会有痕迹是肯定的，然后它的五金链是一定是有点就是掉色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而且它已经没有就是身份卡了，身份卡丢失了，可是我依然觉得它的手感包括搭配程度。而且你把这个链子塞进去也可以是一个手包， 确实就像柯涵说的，这款包很好拎， 非常好搭， 什么样的衣服都好搭。 对，所以柯涵也是喜欢这只包的，对不对？ 对，喜欢了。 他违心的说对。 其实柯涵刚刚已经收到了手机里面我的红包，所以他会表扬了我这只包。 2018年，大家可能还能再看到一次柯涵哦。 好吧。我们这个半小时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继续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稍后回来。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治真心。 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在6:31锁定我们的频率，在 FM982 和 AM927，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我是潮到不用过多说了，各位好，我就是泽华了。 我就特别想期待你这个就是第四时段的时候又会给自己加一个什么样的 title。 就不用过多说了，就看到我又就看到潮这个字啊。 来，欢迎一下柯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我很想知道柯涵就是帮我们当收歌这三个时段，然后泽华每个时段都给自己加一个 title，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潮的想法。 他没有给你发红包，你为什么要这样夸赞他？为什么？ 这是发自内心的。 好吧，今天我们聊 vintage 啊，聊差不多，然后各位也可以继续有什么问题来跟我们互动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在每周四的一起改变当中的第四时段会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之前我们在德国的一段旅行，然后呢怎么样在旅行的途中去适应天气，去适应场合，来做不停的搭配，不同的搭配。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三集的节目。 不好意思，把您刚刚听的古典音乐改成了现在这个当下年轻人喜欢听的电子音乐，您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啊，这个年轻人我就喜欢这种激烈一点的。哎，袁一啊， 嗯， 你看为什么在古典音乐方面德国人的贡献很大， 嗯， 名家很多，简直是占了半壁江山， 是 啊。可是到了现在流行音乐呢，你很少听到一个什么德国歌手啊，德国乐队的一首金曲啊，这是为什么？ 其实电子音乐在这边发展得很不错，德国算是发源地之一，当时就有很知名的乐队，像发电站乐队。咱们今天要去看的一个就是本土的音乐 DJ， 咱们一会儿在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他的制作流程，这个我很感兴趣。不是全部，只是一个副业。他从小还有一个爱好，对自然很感兴趣。 尤其喜欢鸟，一度就说我不想做音乐了，我就想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自然研究当中。咱们今天去看看它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哎呦，你看前面这个烟雨蒙蒙的这个啊， 就很像童话小镇 啊， 小尖房子 啊，白房啊，尖顶白房子，然后这个背后的这个原野啊，山坡很漂亮。 Herzlich willkommen im Westerwal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Elektronische Musik gibt es in Deutschland schon sehr lange, eigentlich so seit den 60er, 70er Jahren. Das fing an mit Bands wie Kraftwerk. Das waren ja schon Gruppen, die elektronische Musikinstrumente verwendet haben, oder auch Stockhausen. Techno-Bewegung begann im Jahr 1989 mit der Wende, mit dem Mauerfall in Berlin. Gab es einen politischen Umbruch und es war die Zeit der positiven Energie, der positiven Wende. Und dann gab es die Bewegung, deren Grundwerte Peace, Love und Unity waren, woraus Veranstaltungen wie Love Parade und so weiter entstanden. Also meine Kindheit habe ich gar nicht viel Musik gehört. Ich bin ohne Fernseher groß geworden. Ich habe auf dem Plattenspieler meines Vaters als Kind Jean-Michel Jarre gehört. Das war schon elektronisch generierte Musik. Dann fing ich selber an 1993 aufzulegen, eigene Musik zu machen. Für mich die große Inspirationsquelle bei meiner Musik ist die Natur, die Mutter Natur. Weil sie ist für mich der größte Künstler von allen. Ihre Form- und Farbvielfalt ist. Und das ist ja auch der Grund, warum ich hier in der Natur wohne, in einem Naturschutzgebiet. Ich kann hier rausgehen und sehr viel Inspiration sauge das auf. Und dann ähnlich wie ein Künstler ein Bild malt, so versuche ich mit meiner Musik.Ich arbeite viel mit Melodien, ich mache sehr melodische Musik und mir ist wichtig, dass Musik eine klare Aussage hat, weil Musik ist ja auch ein Kommunikationsmedium, Musik ist ja älter wie Sprache, wie wir wissen, und je klarer die Aussage eines Musikstücks ist, desto besser finde ich das. Das ist ja mein Studio. Wie ihr seht, ich habe sehr viele analoge Geräte, sehr viele analoge Synthesizer, mit denen ich arbeite. Die sind teilweise sehr alt. Also hier oben, das ist derProphet 5, das war der erste polyphone Synthesizer aus dem Jahr 1978. So hat jedes Gerät hier eine gewisse Funktion, das ist über am Kopf und da muss man verschiedene Zutaten zusammenfügen, Salz, Pfeffer. And I had no money, nothing, without water, without energy for 6 months, but I was so happy without anything.Just me and the nature, just me and the birds. Yeah, but it was very, very wonderful because it was like a treasure, because from that on I learned I don't need money to be happy. I can be happy also without money. And because I can get all my joy from the nature. Exactly. From the birds. Exactly. The birds. Yeah. You have a blended life. Yeah. Colorful life. Germany? Not yet. Maybe if, one day. Only for Chinese market. Zhongguo Qianqiaoxing 校园时代，今天有机会领略到除了古典音乐之外的法兰克福这座电子音乐城市的独特魅力。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不必多言就可以在彼此的眼中找到答案。以电子音乐人为代表的德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制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勇于展现自我的年轻人不会夸夸其谈，中国汽车也是如此，不需要千言万语，实力可以说明一切。 哎，话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星期大概七八天的时间，我穿的都是一件上衣，所以每次我播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会恍然说，哎，是上周播过的，会不会播重了？ 而且你去夜店穿的也是同样的衣服。 我外面换了一个外套，外面换了一个皮夹克， 但里面是一样的。 一样的，然后换了一个裤子。 就这么贫穷，以至于没有别的衣服吗？ 就导演要求说，因为后期要混剪，所以你一定只能穿一件上衣，这样会比较不容易穿帮。 那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毕竟有那么多不同的场合。 对，所以你就靠外套、外搭，然后裤子，然后 choker 项链、耳环的这些细节，因为很多会特写镜头。柯涵问你了，如果是你接到这样的任务，八天只能穿同一件上衣，你会怎么办呢？ 或你会选哪一件上衣？ 对，你会选什么样的？ 我会选比较容易干的那一件上衣吧。 啊，就你的意思是说 要多洗啊？ 没有时间洗，万一第二天没有干，你就 真的。所以你那件衣服穿了八天？ 当然了，你以为呢？ 妈呀！ 德国是冬天，现在气得我口齿都不。 做你搭档很不容易、啊， 口齿都不清楚了。 要忍受很大的味道哎。 没有味道。 你身上又擦的什么味儿？ 香水味儿。 并不是香水味儿。 没有，德国当时是冬天，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根本不用担心。 那来吧，可汗，八天哦，所以 你 会 选 择速干衣啊？ 速干衣拍起来不好看啊， 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点尴尬。 对啊。所以你有这样的单品，你有这样的上衣是你觉得是可以 hold 住八天的吗？换不同的裤装或 者裙装，你有没有这样衣服是你连着穿八天你都不会觉得腻的？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再什么样的衣服穿八天都会腻。 有一件校服， 真的有， 高中校服。 我们俩都背对你，表示 diss 你。 他以后真的可以不用再来了。 好害怕。 那你来讲一讲吧，你的高中校服是有多好看？ 多好看， 比较好奇。 没有没有啊，因为高中校服经常都是连着穿一周，然后就不换了。因为说到这， 对这个事情真的，泽华，你那时候穿校服不是一周才换一次吗？ 那是被迫无奈，并不是主动选择呀。 我也是被迫无奈呀。 所以我们现在问题是给他一次主动选择的机会，他选择被迫无奈。 啊，你说他就是不换衣服这个事情是吗？ 对呀、 啊。 好了，但是他有可能会八天把那个校服就是换成不一样的穿法，因为毕竟现在不是在校园里面了，然后也没有教导主任天天盯着你说你需要必须把拉链拉到最头，然后怎么一什么袖管不能撸起来啊等等的，就校服也可以穿得很潮嘛。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给他的话，八天让他只穿一件衣服， 等等的，就校服也可以穿得很潮嘛。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给他的话，八天让他只穿一件衣服，然后参与一项拍摄任务，他会拒绝。 因为他不会， 或者他会选择穿校服，就本色出镜。 所以可见袁一这样搭配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了。 谢谢你又把主题回归到我的身上。我们刚才其实也在想用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跟柯涵一块聊一下，因为今天讲 vintage 这个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说深入到每一个细节和角落，只能说给那些想要去了解但是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的，或者说刚刚开始踏入这个，很多人说 vintage 就是一个坑，一旦踏入了以后你就再也出不来了，就无法自拔，给这样的一些朋友一些小的建议或者是指南。那柯涵你是属于哪一类对于 vintage 这个概念？ 入门新手，可能还没有入门，只是有一点点的了解， 只听说过这个名词， 对对对， 但是你还没有逛过古着店是吧？ 因为不知道哪里有。 嗯， 你以前不想逛的原因在于哪里？ 就是没有碰到嘛。 啊，没有碰到，原来只是可能通过网上的途径会有了解到一些。 北京也有一些古着店 没有。 但你从来没逛过，也没有想逛过哈。 有想逛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好喽。 对，所以在你参与完这一期节目以后，你是想要去。 对，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所以你首选的首选的目的地，你比如说你会因为想要去逛古着店，然后你就计划一趟行程去日本吗？或者计划一趟行程去上海，或者计划一趟行程去英国？ 我觉得去日本是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 因为刚才 曾 大哥说365天可以逛不同的店嘛， 对， 你一个人逛可能会比较孤独，你可以请我做你的形象顾问，然后酒店机票你全包就好了。 然后记得在我们一起改变的时段的时候跟我们连线，然后直播一下你们挑选的状况还有逛的情况。 其实刚刚那个小片当中有一个夜店这个场景，我刚突然想到说，其实 Live House 哈，就是去到 Live House 当中，如果你要穿一个古着的衣服也很特别。 会啊，你就是人群当中最闪耀的一颗星。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因为德国人对穿搭这个事情不是很讲究，他就是他已经生活那个状态已经就是过了那个对于这种外貌特别特别追究的那个状态了吧，他有自己所执着的那种技术的那个领域，所以你去到即使是 Live House 这种咱们理解上应该是潮人聚集的地方， 最时尚的地方， 但你并没有那样觉得，就你放眼望去包括舞台上的乐手，他也没有在意自己的服装搭配这个事情，他们相反会很可爱的用一些什么类似像在夏威夷海岛这样见过的一些花环套在自己脖子上，或者一些小的物件装饰在自己的吉他键盘上面，就增加一些活跃度，但是乐手本身你并没有觉得有非常让你感觉很领先的一些时尚元素在。 所以你会去到不同国家，你看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穿着打扮也可以表示出来他们这一种生活状态， 包括性格。 对 对，德国人就是不太爱美，真的。 当你到日本呀或者韩国呀，就简直是每个人都很爱美。 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穿衣风格，就自成一体自成一派。对，这也是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区域，包括咱们中国地大物博的每一个区域的人，他的性格和穿衣风格也会有一些差别。 那我想问柯涵，你会想要买二手的衣服吗？ 其实主要还是看，首先它二手它干不干净，有些二手货它可能会有一些新闻报道嘛，它可能不太干净，然后首先就要先看它的来源，然后其次就是看它的当然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就大概能知道怎么去区分二手和 vintage 吗？ 对， 从价位呀， 对对对， 包括从它的做工呀， 还有 从它的货物的来源呐、等等各种品牌呀。 对， 好了，希望这一期节目对于喜欢 vintage 想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听友和网友们可以有所帮助。也欢迎你，如果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没有机会来看我们的视频，只是在听觉得很不过瘾的朋友们，在节目之后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视频来看回放。 希望各位的衣橱都可以变得越来越精彩， 也希望现在已经入手了不少好货的朋友们，或者说你自认为自己的这个时尚的 sense 还是很不错的， 在 cue 我们俩自己吗？ 可以给你们的后代留一些可能会成为 vintage 的单品， 以后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炫耀的资本哦。 对，我有一个很潮很酷很有眼光的老爸或者老妈， 人家说哎，你这个包好厉害，你在哪里买的？ 我妈妈的衣柜里找到的。 哎呦， 哎呀，赢了。好了，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 我是泽怀， 我是柯涵。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拜拜。 想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曲是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处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恋情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每次失眠都十分浮夸，只能听见影子孤单的对话，梦想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说嘛， 无意无中无尽藏，有话有言 天的本事，总是被说太老实，遇到问题要问老师，谁会不想念清楚，搜寻生活中挫败念头，若无其事，看不懂话也读不懂事，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内心坑坑巴巴， 在乎你的关爱，于先生。 像是排除障碍，往往屡战屡败。后来渴望人见人爱，渴望车见车载，不懂什么叫忍耐，没有聪明脑袋，只有飞度血脉，生光芒没有人理睬。阴霾外还有阴霾，把情绪藏起来，难道就有未来？遇见想方方面面，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嘴巴说着好像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想更多是对自己生气，耍耍小无赖，心里面太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想知道世间力量很大，什么都覆盖，也知道不可能。存在于先生答应你会朝着更多可能闯未来，只要你陪着我相信爱，只要你陪着我相信爱。 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 美， 听见美。